爱你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。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，六人游定制旅行祝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体验定制旅游的快乐。 九六九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闪送联合创始人于洪建。衷心感谢大家对闪送的信任和支持。值此新春佳节之际，我仅代表闪送，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。 大家好，我是 Agola 国际机票搜索引擎的创始人张岩，我代表 Agola 全体员工祝北京 FM 九六九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新的一年里，跟着 Agola 享受探索世界的快乐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，欢迎您准时锁定9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临近放假的时间了，你的春节有多长呢？假如今年春节只有3分钟，你会怎么过呢？最近呢，网上上线了一则新年广告，刷爆了朋友圈，片子很感人，是关于列车乘务员在春节值班的故事。大概讲的就是这位乘务员和自己的孩子见面时间只有3分钟的时间。春节是我们和家人团聚的日子，可春节呢也有难受的一面，不能和家人团聚会显得格外落寞。其实只要是家人团圆，任何时刻都可以是春节。 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九六九，旅行者。 转眼间，春节就要到了，忙忙碌碌了一整年，有没有想过要犒劳一下自己呢？如果你还没有想好，那不如来一场旅行吧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正如英国诗人布朗宁1851年所说，如果没有与他相似或相同的城市，世界上便没有第二个威尼斯。威尼斯的美是无与伦比的，文艺复兴的精华至今闪耀着光芒，没有恼人的汽车噪音，只有贡多拉不紧不慢的桨声，华丽的建筑倒映在水中，威尼斯也飘荡在水中，就像一个漂浮在碧波上浪漫的梦。2月份的威尼斯会举办盛大的面具狂欢节，冬去春来之际，人们聚在一起，载歌载舞，欢庆新年的开始。一边是海，一边是沙漠的独特地形，让你可以在迪拜享受两种不同的度假生活，在朱美拉海滩戏水晒浴光浴，或是去那半沙半海的沙洲看落日冲沙。当然，如果你有足够的钱够任性，还可以去享受一下帆船酒店的奢华，坐水上飞机俯览整个棕榈岛，亦或是去迪拜的各大购物中心疯狂的血拼。2月的迪拜气候舒适，阳光和煦，最适合呢在沙滩上晒太阳，或者呢参加迪拜的购物节，各大商场琳琅满目的商品一定会让你满载而归。世界上很难再找到像夏威夷这样一个令人身心完全放松、一年四季都十分舒适的地方。在这里有适合徒步游览的高山绝壁，也有适合在午后拜访的珊瑚礁世界。你可以在夕阳下边喝鸡尾酒边弹低音吉他，也可以欣赏从日出到日落的海岸线风光。草舞裙是最让观者念念不忘的夏威夷名片，跳舞的女郎挂着花环，穿着金色的草裙，配合音乐的旋律和节奏，表现出优美的姿态。2月1日，夏威夷的各种鲜花、水果和茂盛的植物生机勃勃起来，还有庆祝春天到来的节日，让你完全感受不到冬日的疲倦。水晶般的海水纯净的让人感动，住在海上的村庄感受非凡，海上仙岛，百花飘香的人间乐土，这不是梦中的天堂，而是拥有上帝恩赐的礼物之称的大溪地。也作为人间天堂的代名词，大溪地是蓝天白云、碧浪、浪漫、绚丽和传奇的结合体。但凡经历至此的各地探险家们，无不在归国后宣扬自己已找到人间的天堂，而来此寻找灵感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也无不满载而归，并且盘算着何时再来。2月的大溪地，阳光明媚，气候宜人，山清水秀，绿草如茵，到处呢是成林的棕榈树、椰子树、芒果树、面包树，热带水果也是四季不断。好风景不等人，趁着2月的冬去春来，乍暖还寒，寻一份春意，觅一处浪漫之地，开启新年之旅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拨打电话0105175-2200，来和我们分享你的旅行故事。九六九旅行者，我们一直在路上。 太阳灼热电波，把音乐塞进耳朵，为精英注入能量。经典九六九，音乐最动听，最动听。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5折， 乐什么？ 乐车帮 什么帮？ 乐车帮， 乐什么帮？ 乐车帮，4000家 4S 店任你选， 4S 店养车低至5折，快下载乐车帮 APP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，为您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。这个季节来这里感受极地风光和湿地冬韵，你可以行走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上，或踏雪寻鹤，或围海迷宫，在一望无垠的冰海面上穿越10000年海上冰排，还有钓鱼钓蟹，在披金戴银的围海中沐浴冬日暖阳，泡温泉品美食。这个冬天来红海滩体验震撼人心的冬日奇景。 孟庭苇，内地继邓丽君之后最受欢迎的台湾女歌手，90年代最畅销专辑女歌手，凭借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一举成名。此后的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《谁的眼泪在飞》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一系列经典歌曲，至今传唱。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甜歌天后孟庭苇，职业专线138-1001-0969。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一点动听。 回望昨日在意， 我就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 你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我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. 今天九九九，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环节，我是主播莹琪。刚才微信后台啊，有一位叫暖暖的听友说，想点一首《满江》的《裙角飞扬》。他还留言说很喜欢歌手满江，但是他最近不怎么出现了，希望这首歌能够唤起一些曾经喜欢过他的人的记忆。提起满江呢，很多人都会说知道他，但如果没有人提，可能很多人都已经淡忘了。在这个尴尬的境界里，有那么多歌手被迫选择了相忘于江湖，而满江却在2016年还带着他的一首《归来》重回了大家的视野里。接下来的这首《裙角飞扬》是满江当初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，一起来听一下吧。 转身阔步的走远，你别回头，别管那裙儿飞，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，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，爱这一飞将飞过千山万水，爱发生在的时间，卷乱了滋味，赶在伤害还没出现，让减速保有一种美。裙儿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苦也甜，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裙儿轻轻飞，还在眼前，我已经开始想念，留不住时间，留住画面，也是种永远。 在等你过了那条街，然后再转身阔步的走远。你别回头，别管那群儿飞，你就快要过了那条街，我想我没有机会再返回。爱这一飞，将飞过千山万水，爱发生在不对的时间，全乱了思维，赶在伤害还没出现，让结束保有一种美。情儿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哭也甜。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情儿轻轻飞，还在眼前，我已经开始想念。留不住时间，留住画面，也是种永远。情儿轻轻飞，染红天边，我的心也苦也甜。你将在那条河边找你的容颜，我将与谁共度春天。你的裙儿轻轻飞，越飞越远，飞出了我的视线。爱与愁迷迷绵绵，回不到从前。 想飞，在我的天空飞，yeah, yeah,

唯一你相伴。 为你寻找千万趟，盼会遇着那忧郁的眼光。心内混乱又迷茫，但觉我身伴像有两道灵光。人潮内一再凝望，令我全身触电了。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，情令我疯狂，未可掩饰那份狂。现实尽变幻象，如堕进一张光的网，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。幻想的他已在旁，灵魂穿过热浪，情共爱终于得解放，划进心窗内这诱惑无力可对抗。全身触电了，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。情令我疯狂，未可掩饰那份狂。现实尽变幻象，如堕进一张光的网，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。幻想的他已在旁，从前完美幻象能遇上怎么可反抗。愿意打开心里爱恋，凝望千百趟。心里爱恋，凝望千百趟。 心底的却

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哦，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，特别思念，回首对我说一声，四季不变，不过雨季的时间，又飞回到从前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它的行踪，只看到了树摇风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到了南屏钟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。相思有什么用，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它的行踪，只看到那树摇风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看不到它的行踪，只听到那南屏钟。南屏晚钟敲在我心坎中，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，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。相思有什么用，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

走，雨在飘，好多悲伤在风中笑，心的伤泪在掉，你的背叛没有人知道，说爱我好不好，就当作是乞讨，哪怕说出口只需要一秒，你都不要，我的痛像把刀，血在流看得到，你却在他怀抱微笑。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，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，天真全都可以倒掉，爱是什么变成一种玩笑。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重要，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，所有承诺随风燃烧，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，你可知道。你的背叛没有人知道，说爱我好不好，就当作是乞讨，哪怕说出口只需要一秒，你都不要，我的痛像把刀，血在流看得到，你却在他怀抱微笑。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，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，天真全都可以倒掉，爱是什么变成一种玩笑。如果连誓言都已经不再，是值得你去骄傲，所有承诺随风燃烧，给你的爱已经停止心跳，你可知道。如果连自尊都已经不再需要，这个世界什么爱你买不到，天真全都可以倒掉，还是什么变成一种玩笑。如果不再重要，还有什么是值得你去骄傲，所有承诺随风燃烧，给你的爱已经无路可逃，眼泪迟 969精英有话说。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， 我其实一年做到回到家，一年到了年底我一看，哎呀，就今年我大概飞了830几个小时，我觉得哇，我怎么飞那么多，如果我知道有这么多，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扛过来。所以每个老师都不容易，大家记住，每个人都不容易，有时候就是你的命，你怎么去看待他。 导演冯小刚， 当然每一个导演都希望有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看他的电影，这一点是毫无例外，但是你不能把你的这个拍电影的终极目的变成是赚钱，我不能被这个绑架了，所以我其实还是应该能够掌握一些资源，一些话语权之后，

没有白白受苦，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毫无孤独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愿意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愿意追逐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。 已经是上午11点了，有点累了吧？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吧。我是阿妹张惠妹，我要快乐，你也要快乐哦。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，每年。